好，欢迎大家收听历史冤流第十一集。就系啦，呢一集应该系我哋尾文尾略第二三集，睇下我哋讲到第一季完结之前，打完我哋讲完波希战争咧，大约就会透一透暑。就系啦，就因为嘅资料越嚟越多啊，我哋整嗰啲 slide show 都已经开始有啲整唔切，咁啊对唔住大家先，我哋就要重新整理过好多嘢，透一透暑。咁啊，但系呢个暑假期间咧，我哋并唔系会停止制作嘅，我哋就会尝试就利用一个新嘅方式，即系再快啲明快啲嘅方式啦，做一个缩短版嘅回顾，嗱用嗰啲。咁啊， 有啲 希望 嗰啲以古奉今嘅比较啦，我哋做啲尽量。 咁啊，另外做一啲中西对比多少少啦，希望能够希望大家喜欢啊。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节目嘅话，欢迎大家 like 同 share， 咁可以吸引多啲人嚟听。多谢大家先。咁好啦，咁啊，呢一集咧，我哋主要就系要讲呢个波斯西征吓，呢个希腊希臘人的長板波戰役溫泉關之戰 Battle of Thermopylae。 那我們先說回吧，那在這個公元前481年的冬季，那這個薛西斯波斯大軍呢就去到這個西邊，就去到呢个西，去咗呢个西京，薛西斯就亲自就去到西京，咁我就驻扎。咁啊，当时突然间那个冬季啊，差唔多就要开拔啦。咁啊，嗰阵我哋上集讲嗰个色雷斯泰运河差唔多起好噶啦。咁啊，当佢开拔嗰阵咧，突然间收到个消息，就系话捉到几个雅典人。 系、 一听到就好高兴啦吓，话系咪同上次斯巴达人？嚟嗰阵一样咧，系咪揾我老衬咧？咁到底系咩回事？大家听到啊，咦？点解会揾斯巴达人嚟过？其实就系喺我哋之前讲过，当呢个斯巴达嗰个前大王，即系而家投靠咗佢嗰位啊 Damaritus 啊戴马勒斯将嗰个传书送咗俾斯巴达嗰阵咧，咁斯巴达人就经过商议，就话我哋而家派两个使节过去，一命赔一命。咁就当咁于是就派咗两个使节过去俾呢个薛西斯，就去到直情去伊朗佢个都城苏萨。咁当呢个斯巴达大王薛西斯听到Sexis 听到有两个斯巴达使节嚟，咁一见到佢哋两个，就同佢哋讲：你哋跪低，咁讲，你哋要跪，见到我。咁嗰两个人咧就话：我哋唔会跪凡人，我哋净系会跪神嘅啫。 喂，抌串。 系啊，咁薛西斯就话。咁你哋嚟到，梗千里迢迢嚟到我个都城，你哋唔系嚟投降嘅咩？你仲咁串咁讲？咁佢嗰两条友就话：我哋唔系嚟投降嘅，我哋一命赔一命。当日我哋将你两派嚟两个小使节，要土地和水呢两个使节嚟到，我哋兜脚踢咗佢落去呢个井嗰度，即系等于大家睇《战狼三》话 ，This is Spartan， 一兜脚踢咗佢落嗰个井嗰度噶嘛，一样。咁而家我哋咧就嚟一命赔一命，咁大家无数，即系呢啲系好原始人嘅谂法嚟。咁当时斯巴达大王阿 Sexis 听到唔知好嬲定好笑，就话赔命啊，唔啱我、啊，你走啦，我哋唔玩，我哋唔兴呢啲嘢噶，唔该你话翻俾你嘅大王听。玩赔命呢啲我哋唔做嘅，只有两个 choice， 一系你俾土地和水我，一系我就毁灭你，就系咁简单。我系打就打硬你噶啦，如果你俾土地和水我，仲有得倾咁讲。咁放咗佢走，呢、这个就系公元前483年，当佢话落咗征集令嗰阵发生嘅事。咁而家过咗两年啦，公元前481年啦。咁当佢去到西京嗰阵，突然间话听到有雅典人嚟到，佢以为又玩呢套嘢，咁 系， 咁啊嚟啦，咁啊，当佢一嚟到，嗰啲人就话，佢哋唔系嚟做使节嘅，佢哋嚟做间谍嘅，咁啊一听到话佢有间谍嚟，咁啊佢啲左右嗰啲人咧就话，有间谍，斩开个九六啊，斩开个九六喂狗算数啦，唔使谂咁多，咁啊薛西斯都有啲盗掠嘅人，咁就话，唔好。俾佢睇，佢系中意嚟做细作间谍，由佢睇，睇下我哋有几劲，有几劲就有几劲，俾你睇晒佢。 尤其是我哋而家博紧嗰条桥，佢已经准备咗一条桥，越横跨呢个黑海噶啦，俾佢睇埋，然之后放翻佢雅典，话俾雅典人听，我系杀硬你噶啦，你哋等死啦，即系其实系玩攻心计， 系 啊，咁样，于是咧就放咗，于是佢就放咗嗰三条友，嗰三条友执翻身材，就去呢、这个啊波斯帝国啊前线嗰度啊边境前线嗰度就巡游一次一个圈，巡游完翻去就好安稳地就翻到雅典啦。咁啊，然之后遇事者又过咗几个月啦，嗰阵481年冬，到咗480年嘅春天，吓、啊、第二年啦。咁啊，大军出发。当佢要离开西京嗰阵，突然间又听到有个人话：，大王，你个朋友嚟探你。诶，我点解会有朋友？啊，一个大王啊，话就话好多朋友，其实就冇乜咁多嘅啫嘛。听到话，哦就吓，咁、啊、呢个咩人呢？一你话大王记唔记得嗰日你话佢系你朋友嗰位啊？我哦系系，咁啊原来就系当佢一年前到达西京嗰阵，当佢一到达就已经有条友走过嚟话。我愿意负责晒呢一次波斯西征所有嘅费用。 喂， 咁当佢一吓咁劲，咁、啊、当佢一听到大金主，当佢一听到咧，佢就已经好阿薛西斯就好惊讶啦吓。咁咧就话呢条友乜水啊？咁咧佢左右嗰啲人咧就话呢个人咧其实据我所知咧系财富系。波斯第一、啊、波斯第一富商富人，佢嘅财富仅止于你咁讲。 咁应该好多人 咁，于是薛西斯系啊，但系薛西斯会唔识，即系你谂下呢个人其实系好打有限，即系住喺深宫入边一个不问世事，以为自己好劲嘅人。事实上佢系一个咁嘅人，由呢度可以睇到。咁当佢睇到之后啦吓。啊咁啊，於是佢召見佢咧嚟。第一件事佢問就係、是、問佢啦，到底你有幾多錢呢？佢唔會問佢叫咩名。咁啊，呢個人咧叫 Pyrrhus， 咁問佢你有幾多錢？咁對方就話我有300,000 3,000 2，即係3,000 泰倫，或當時係有另一個 term 去形容呢個重量，你當泰倫嘅黃金。咁咧，我就願意將我啲嘢俾曬你噶啦，啊，我盡忠報國。咁我剩翻嗰啲咧，莊園每個年賺嗰啲都夠我過世噶啦。咁講，咁啊，薛西斯聽到就話：，你盡忠報國好，你係我個朋友。咁講，咁啊，然之後而家呢條友嚟探佢。如果大家睇 YouTube 嗰條友成個689咁嘅嚇個樣，係系啊，好样衰嘅，佢绝对唔系689。虽然整咗一张相上去嘅样好似689啊，一定唔系689。好嘅，咁咧当时佢呢个嘢一见到阿薛西斯就话：啊大王，我又嚟探你啦。咁啊你嚟送我个朋友啊？系啊，大王你讲过噶嘛？我系你朋友嘛，所以咧我有咩你都要应承。咁啊其实我呢样嘢系好小事嘅啫，我谂咗好耐，我都想要你答应我。咁乜嘢事啊朋友？一定应承你嘅。 咁啊。 咁呢个人就话：嗱咁啦，我呢就有五个仔都跟咗你去打仗。咁我想留返一个养老，求大王俾我个长子跟我养老得唔得？咁讲。咁当呢个事，如果佢以前对住大流士，大家记得上一集我哋前两集我哋提过啊，呢个大流士就係咁样俾阿 Hades 困咗嗰个黑海㗎嘛。吓，识意思噶嘛？咁其实系同一个手法。咁啊，而家佢用同一个手法对佢，薛西斯即刻反面。一听到，如果以前遇到大流士都系会被佢困到。第一次遇着薛西斯呢条友仔，即刻反面就话：顶你个肺啊！我自己出呢一次西征，虽然我搞到好似旅行团咁，我啲姨妈、姑姐、叔伯、兄弟啊，当埋身家都跟我出发。 嗯 点讲都好，我自己都全部去晒，你自己同我留喺度，啊，都已经系不忠噶啦，我都有你啦，见你出咗钱，原来你出咗钱系真系为咗不忠嘅，既然系咁，啊，你原本应该得到嘅，我就会收翻，我要俾你个7,000 2，你泰伦你就唔使谂啦，个黄金，而家你想要得到嘅嘢，我都会成全你，你要你个仔留你咩？我一定会留你。 然之后拖脚仔嚟，斩开两拳，啪斩咗两拳，然之后就插佢两，插咗佢两条丝，摆咗喺嗰条佢哋整呢条皇家公路，直通去到嗰个港口，到嗰条桥嘅地方。啊！喺中间，于是就插咗嗰条皇家公路嘅左右，等大瓜经过，睇下你个仔咁讲。 哇！ 咁嗰条友就呆咗啦。咁啊，呢个故事咧头细咧就系话，点解阿希罗多德要讲呢个故事咧？就系话俾你听，即使你有钱，你一个冇法治嘅地方， 系 都系冇用嘅。而呢句说话亦都就系、是、啊，应咗阿成哥嗰句。我只是会投资在有法治的地方，所以成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如果大家看 YouTube 就会见到成哥的样子了。好了，于是当他、啊、究竟这一次、好了，当他这个大军、啊、经过、啊、一路行，当时的军队有多少呢？在公元481年开拔，当时的军队的陆军咁啊，大约根据希罗多德讲系有100万，战舰1200艘。咁根据计算，即系佢嘅传说中嘅统计。咁啊，但系根据现代嚟讲咧，都有30至50万大军，但系系未计呢个补给。 系啊，仲有后勤嗰啲咧。 啊，所以估计加埋后勤，加埋佢，加埋佢嘅后勤补给，再加埋佢啲姨妈姑姐咧，呢一个大约。真系可能会有近100万嘅， 哇！ 都唔奇，一定过50万。 坐船咁多嘅人船，坐咗几多船去？ 咁啊，计一只船系，所以佢系要搭一条桥，系要经过个黑海，就咁解。 行过都行，可能行成个月喎。 要行过嗰条桥，我哋等阵讲。咁行过嗰条桥要行几耐啦？吓，咁好啦，咁啊，佢依个军队要开拔。咁当佢去到我哋之前讲个黑海嗰条桥嗰度，咁呢条桥大约系喺边度嚟咧？就嗱，如果大家而家睇 YouTube 咧，就会见到系喺呢个土耳其呢个黑海口岸嗰度。就系如果而家大家去土耳其咧，你会见到有一个有一条大桥，又系喺差唔多地方横跨咗一个黑海嘅，喺呢个伊斯坦堡以南。 系 就。就橫跨咗呢個黑海，咁喺嗰條橋嘅北邊咧，大家見到紅色嗰條街咧，就係啦，嚇。咁咧呢條橋咧長咧就1300米左右， 係咪浮橋嚟？ 咁啊，浮橋係一條浮橋，咁啊，但係當 隨去駁住， 係駁住。咁但係當阿薛西斯去到嗰度嗰陣咧，突然間聽到個壞消息，突然間成條大軍停咗，佢又問發生咩事咁講。咁啊，咁于是就话啦，呢条桥诶，对唔住啊，大王，呢条桥咧就断咗喎，俾大啱俾大风暴打断咗。哇！薛西斯一听到就好嬲啦，啊就话有冇搞错啊？咁当时条桥咧喺北段就应该有360艘，南段就314艘，就中间咧仲有啲白麻索加屎沙草籽牵食，就 total 重2吨。 因为佢系博斯普鲁斯海峡嗰度啊，真 系啦。 哇，嗰位水流，嗰位水流好急噶喎，其实 系，所以一俾风暴打到咧，就成个断咗。 系啊， 咁啊，阿薛西斯一听到就好嬲，咁咧，于是就话就即刻叫咁贱格，边个管事噶？咁管事嗰个人同我斩佢头，喂大王，我尽力噶啦！你嚟之前佢断咗，我都赶工整翻啦。我理得你死，斩咗佢。斩完之后就叫人嚟啦，巫师，你同我准备啲咒术啊，写啲咒语，然之后咧就话同我准备个铁锹，要嚟做咩咧？走，于是就啲人抬住佢个黄金桥，即系嗰个黄金桥嘅式样咧，就系等于大家睇《战狼三》嗰个黄金桥嘅式样。 哇！真系 抬到过去之后，系啊，抬到过去之后就话。拿个铁的手铐抌咗落个海嗰度，然之后就写一个啊，叫名就咒滚人嘛。你同侍卫最劲嘅侍卫，即系叫啲近侍啊。你打条边边海，然之后牧师你同我宣读我个咒文诅咒佢。咁啊，究竟系点样诅咒咧？大约系咁嘅，就你个凶暴嘅海，无论你愿意定唔愿意，我都一定过硬你噶啦。 你唔好以为俾啲风浪啊，我就会向你拜祭，等你平息你个怒咩怒火，我系唔会理嘅，我系唔会拜祭你嘅，冇你个咁恶毒嘅海，你个恶毒嘅水，唔拜祭你个扑街都系应该嘅。咁样去闹佢，即系当然冇我头先讲嗰个字，但系都系类似咁污言秽语嚟讲，即系最恶毒说话去诅咒咗佢，诅咒完佢之后咧。就坐咗喺个海嗰度等咗一阵，等咗等即系敦促啲人快啲整。咁啊，于是就重新就嚟过，就用咗北边360艘船沙，南段314艘船，一天，于是终于牵好啦，一天好。咁喺上面即刻铺好块木板，然之后仲要串到喺上面加啲泥。 哇！ 咁啊，咁等到就陆地咁，然之后大军就经过咗呢条桥。咁当佢经过呢条桥嗰阵咧，吓咁最先行嘅就系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一定系粮草嘅。 系 咁啊，拎粮草行完之后咧，就到薛西斯嘅亲卫部队。 系 咁，然之后咧先至抬起个黄金桥过条桥，哇，浩浩荡荡咁过，即系当先头咁过。当佢过嗰阵咧，啱啱好就有个嗰啲唔知系世作或者知名人士喺欧洲方色雷斯一方就望过去，见到佢嘅威势，不由大哭，就话：宙斯啊，点解你降生成人？而呢个人嘅名系叫做薛西斯啊！咁讲，咁啊，讲完之后，呢队军队足足。就渡过咗九日， 哇！ 先至停低，先至过晒成条桥。当佢行完成条桥之后，薛西斯就突然间屎忽鬼，就话我要嚟一次大阅兵，即系好似啲婆仔喺度数下数下收集油啊，啲友仔集油，啲婆仔数下自己有几多戒指一样，去保险箱就话我要大阅兵。咁啊，点样大阅兵？我要契合究竟嚟咗几多军队？咁啊，即系好戆居啊！ 即系要点点数过晒之后要 点数。咁啊，就首佢嘅点法就系咁啊。首先就揾一万人就企咗一个方格入边，然之后就画咗个方格，然之后下一个一万一个队一个队。咁所以咧，佢就依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系一个万人队咁计，咁就好容易计啦。最后计到咧就我有100万军队，然之后咧。他就玩一个习近平式的一些共产党啊全国家式的大阅兵，骑咗喺自己嘅骑咗喺自己嘅战车上边，就经过，咣咣咣咣咣咣咣咁经过，然之后话啊大家好，有冇？大家军队好啊，国王辛苦啦、啊，咁样，咁啊每一个人都话啊，国王你好威啊，咁佢好自嗨啦，哇，流晒眼泪，佢自己都竟然忍唔住流晒眼泪，开心到，咁然之后就坐咗喺自己嘅船嗰度，叫佢哋嗰1200艘船整成一列，佢就坐咗自己只船嗰度，我哋经过又睇下我哋海军阅兵，哇，我好威啊，咁一样。咁啊，即系好似啲，即系而家好多大国强国都系咁啦。首长好，大家辛苦啦。咁永远都讲两句。咁啊，讲完之后，喊完一轮就话我哋出征啦。咁视为公元前480年嘅夏天，春天。咁啊喺呢个春天嗰阵咧，希腊人并不代表唔做嘢嘅。咁啊，佢哋首先就派咗，咁啊，佢哋去搬救兵喎。咁大家當然諗啊，喂，乜嗰陣有救兵啊？冇錯，係有救兵嘅。咁個救兵咧就喺西邊，東邊冇曬救兵噶啦。咁去西邊，當時西西里島啦，啱啱好有個霸主，呢個霸主咧就叫 Gillon 嚇，係西西里嘅僭主，係西西里嘅一個城邦叫敘拉古啊嚇嘅僭主。咁呢個僭主咧打咗十幾年，終於成為第一。咁於是佢就向佢，喂，唔該。幫忙啊，大佬！人哋打完我，冇幾耐嚟打你噶啦。咁講，咁啊，呢條友咧 ，Gillon 咧就話啦，好串啊，就話當日我打天下嗰陣要求佢就同斯巴達同宗喺多利亞族，就我要求斯巴達你嚟幫拖，你唔幫，而家你哋有難嚟幫我，我唔會咁小氣嘅，一定唔會咁小氣。我可以話俾你聽，我有200艘艦，有20000重步兵。2000骑兵、2000工兵、2000弩兵、2000轻骑兵，同埋你依一次出系 少咗，真系几千人咗。 系，但系当时嚟讲系好劲啊，因为雅典都系得200艘艦啫。同埋最紧要嗰样嘢就系全希腊出个军粮我都可以撑你，但系你要认我做大佬。 喂， 我要做大统帅咁讲。 古仔大家 咁等佢讲，系啊，当佢讲完之后咧，斯巴达未出声，咁佢嘅手下就佢有个手下叫科林斯，我哋等阵讲下科林斯喺边啊，系佢嘅中仆嚟，咁就话喂唔啱规矩喎，咁啊，咁啊基伦就话啦。啊、既然唔啱规矩啊，得我退一步，唔好话我小气吓，唔好话我大贪，我唔做大统帅，我要做一系陆军统帅，一系海军统帅，咁点啊？咁讲，咁咪未答应咧？雅典人已经走出声，先出声啦，就话陆军统帅斯巴达人唔会俾你做，但系你做海军统帅，你老几啊？我唔会俾你做。 系因为雅典人做海军啊嘛，跟住你斯巴达做陆军嘛，咁冇晒军队俾你，咁你做空军咩？ 唔系咯，咁阿基伦就话耸耸膊话：，哦，你咁威啊，我可以话俾你听，你已经浪费咗呢个春天啊！咁讲，咁讲完，于是斯巴达雅典就话，即系骂骂叉叉啦，闹完佢个心入边闹完佢老翁十八代，即系派去佢嗰度嗰啲使者，成 group 人就走翻去雅典。咁啊，而当佢走翻雅典嘅同时间咧，其实即系走翻去希腊。咁当佢哋喺呢个西西里倾紧嗰阵咧。众城邦都做紧同一件事， 系 咩事咧？就系、是、走去问呢个 Delphi 吓、啊，即系大难临头啦，一定要问人嘅，一定要问个人，呢、這个人就 系 问神主啦。咁首先就斯巴达，我哋讲下斯巴达。咁斯巴达人咧，嗰阵系 Leonidas， 即系大家睇《战狼三百》嗰个大王啦、啊，吓、啊、走去问，问咗出嚟嘅结果就系、是，斯巴达。一系城破，一系做大王嘅死，两个拣一个，你自己拣啦。咁讲， 哦呢、這个 咁呢样啦， 呢个《智能三百》套戏都有讲啊。 系 开头， 咁开头系有讲。咁其实呢件事， 喂，德尔菲啲全部都是怪物嚟，嗰啲人草核好似丧尸咁，会好样衰。 系啊，咁实际上未必系嘅，不过好神棍 feel 啦吓，因为吸完啲嘢就吸，话喺地下嗰个气吸咗落去就会 high 嘅咯，等于啲人怼完 土。其实而家人睇翻其实系毒气嚟噶嘛， 系即系令到个 毒气之后令到你神志不清嘅乱讲嘢，因为其实 吓咁啊，当你乱讲嘢咧，其实最紧要就系周围啲祭司就扮写嘢，然之后就应你所求，用好特别嘅方法去讲出嚟啫。 我 即系可能佢哋系一个总括嚟讲咧，就应该系一个间谍组织，一个国际间谍组织。我相信系咁嘅。咁啊，其实如果当时呢个斯巴达王唔系 Leonidas， 系佢前任吓、啊、克里门尼啊 ，Camillomysis 咧。就未必会系拣死。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成个斯巴达，我哋最初讲过，斯巴达每一个细路都要经过军事教育，入军事学院，俾人打镬金噶嘛。 系。 咁其实斯巴达入边除咗一个细路之外，个个都要。嗰一个例外嘅细路就系太子。 系。 即系两个王，每一个王指定嘅承继人先至会选择唔使去做呢个军事教育，受皇家教育，即系自觉点样自觉。如果系克里门尼做咧，即系佢前任做咧，就未必会系嘅。咁但系啊，而家系 Leonidas， 由于佢上面其实有两个阿哥，一个系克里门尼，有另一个咧就系话佢唔甘愿做，即系佢自己另一个咧就自己走咗出去开殖民地，战死沙场， 系， 所以先至传到去 Leonidas 嘅身上。而 Leonidas 佢系自细系受呢个军人教育，所以佢认为牺牲系一定要，所以佢选择咗死。当佢听到呢一个预言之后，佢就决定要去死啦。咁啊，而同时间雅典亦都系派咗人去问嘅，问翻出嚟嘅结果就系、是、雅典啊，你死梗啦！话俾你听，雅典啊，求过宙斯好多次，宙斯都劝要毁灭你啦。咁讲。哇，咁大镬！咁当时唔知系边个使节去听，可能真系地米斯托克里啦。当佢听完之后就话：，喂，俾个好少少嘅得唔得啊？如果你唔俾，再唔俾个好少少，我赖死唔走啊！咁讲，于是就俾咗一个好第二个预言。佢嘅预言就话：雅典咧就死就死梗噶啦，不过雅典娜就同你准备咗一个木造嘅城墙，系坚不可摧嘅。你匿喺入边咧，雅典仲用一线生机嘅，咁讲都打唔入嘅。咁于是佢就拿住呢份嘢就翻咗去。咁当时大家都谂唔通呢个系乜嘢，有啲人就话系咪即系 佢深山作個牧場，然之後匿喺個圍城同佢死過咧咁講。當然講呢啲説話出嚟，嗰人一講完咧就俾人抌番茄咁滯啦。哇！有冇咁傻啊？你大佬人哋百萬大軍踩過嚟噶咯，唔使諗啦咁講。咁於是阿地米斯托克利就話：既然係咁，嗰個牧場就應該係艦隊，我哋要靠艦隊先至可以。就可以同波斯人周旋，大家都认为，哎，大佬你讲得啱，咁于是大家就更加专注喺舰队，呢一个就系、是、啊，就系、是、呢个春天所发生嘅事。而冇几耐，雅典就收到斯巴达所开嘅消息，就话我哋要开武林大会，啊，我哋要去科林斯城开武林大会，准备下怎样去打。而当他们说准备去打的时候，又生出另一场风波，几乎令到整个联盟散。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呢？我们等着回来再讲。